好，翻到嚟呢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系呢一，但系我哋系唔会讲嘅点样去炼成嘅 ，OK， 因为我都唔知 ，OK， 吓、啊，都系讲翻呢个相关嘅，即系吓一个ordinary 嘅人啦，点样睇到钢铁行业嘅情况啦，咁啊，啱啊，上集啊讲到。看鋼鐵行業，尤其是中國咧個鋼鐵行業咧，就面對咧就十分大嘅威脅，就呢、這個啊霧霾天氣啦。咁啊霧霾天氣咧，咁啊香港近呢幾日都霧霾天氣啦，嚇、啊、個天都係係咁落雨啦，嚇、啊、都係蒙查查咁樣。咁啊蒙查查咧，咁喺錄音室入邊咧都有我大衛啦，嚇、啊、杜比，啊、 都係蒙查查嘅啫，係、啊、你哋好， 阿亨利咁樣， 大家好， 商業天才亨利， 啊菲菲特尼，咁當然啦，我哋都係 王子嚟噶嗱。這個呢亨利呢就葡文呢就是澳門譯做恩王子，澳門有條叫恩王子大馬路，叫即英文譯的 Prince Henry 王子，你又冇睇笑冇得罪啊， 係做王子啦，係 咁啊鋼鐵啱啊杜比啊講到一個字叫做咩呢、啊、都係關於個名嚟㗎喎，係 咩字呢 啊，好似有一個嚇呢、啊這個蘇聯老大哥嘅嚇， 係、啊、係、那個哎、講開鋼鐵咧，即係我啊依、這個啊早一兩個禮拜前到啦，即係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大衛話講鋼鐵，一我諗起就唔係一碌碌嘢喎，馬上諗起咧有一碌嘢嘅人，嗰條友咧嘅個名嘅串法咧就好似鋼鐵，佢叫做史泰林，英文串法即係 S T A L I N Stalin 啊，咁原來咧。呢、這個係俄文嚟嘅啫，英文即係 steel 咁解。咁仲有咧，誒、這、依個史泰林兄咧，呢、這個假名嚟嘅啫，真名唔係咁嘅。咁、嗯啊、真名係點咧？各位唔該查一下 Wikipedia 啦。 嗯，好。咁啊，講續講翻呢個咁嘅嚇中國嘅鋼鐵行業面臨嘅情況啦。咁、嗯、霧霾天氣，咁啊，所以咧就呢個2013年嘅時候咧，咁啊，我哋啊啊嗰、那個 總理啊， 我知總理啦嚇。啊一强咧咁就吓、啊、公布咗呢、這个 黑强兄，嗯， 吓、啊、诶、要严重管制呢啲咁嘅吓诶咁嘅钢铁 高污染行业， 高污染行业啊，咁当然啦，啊，钢铁行业成为一个重点打击嘅对象啦，尤其是河北省啊、嗯，河北省系 北京嘅省咯、 啊，系冇错，咁啊嗰、那个咁嘅钢铁厂咧系。 诶、hey, ，真系有咁远走咁远啊！冇污染北京啊，诶，影响形象系咪？ 系、但系河北省嘅钢铁厂系差唔多占到成个钢铁行业。 隔篱唐山系咪河北省啊？ 系冇错，系啦， 冇错，河北省 系啦，咁即系工业大工业大城嚟 嘅，咁啊要减产咯。 河北亦都系好多，唐山都系工业重镇嚟噶， 即系唐山大地震，大家有听过啦。 因为而家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因为你喺北京啲空气实在系扑街啦， 系 咁咧就对上一次空气好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呢个08年搞奥运，因为。全撚部停曬生產啦、 啊， 一個月啊嘛，或者直頭先停實、 啊。最近大陸自己做個調查咧，就話最適宜喺中國最適宜居嘅城市咧嚇、啊 嗯， 就係、是、咧北京咧，竟然首都應該最自豪嘅地方咧，就排名四十，呢、這個珠海排名第一。 北京嗰度係珠海， 珠海啊，我係東莞添。 我今日都 唔夠膽講啊，東莞都唔夠膽講啊。 即係國內宜居城市都係，我諗都係你講嗰啲珠海，因為珠海佢主要係搞呢個旅遊噶嘛。 其實海南都。 海南啊，因為海南一係做到係一個省嚟嘅。 佢話香港唔知第二係第三啊，我都自己覺得做香港人都覺得有啲羞愧，都唔夠膽認啊。香港係宜居最適宜居住嘅城市，絕對唔適宜居住嘅城市啊。 香港係現condition，如果你好撚有錢，就應該係一個宜居嘅城市嚟。係 啊， 因為個物價指數係高撚到嚟撚曬譜，屌你！ 嚟撚曬曬。 咁啊，講翻咧嗰個咁嘅鋼鐵咧，那個啱上一集咧講嗰個啊產能啦嚇、啊，去到2013年9.4億噸啦， 係、 嗯、啊，9.7億噸啦。咁咧但係個情況面對咧，就係佢淨係可以用到 72% 呢啲咁嘅鋼嘅啫喎。 係，咁剩低嗰啲去咗邊 啊？剩低嗰啲咪真係過剩咯，就係變咗庫存勁高咯。 哦， 佢 我攞嚟起貨倉喎，真係。 唔係你國內起做鋼咧，佢嘅好多時都係講一樣嘢，即係講即係如果你同日本仔比較，即係上一集講日本仔都係一個生產好多嘅地方嚟嘅。咁其實我諗大陸咧就真係只係得一樣嘢係好，即係佢生產可以生產好多。但係因為好多年前已經睇過啲書有講，即係譬如你去生產鋼咁計啦，你所需要嘅能源咧，大陸同日本去比較咧，個 efficiency 係好低，即係可能相差三成都唔知。 要粗放性啊嘛，高消耗啊嘛， 高污染高。 咁但係大家唔使驚啊， 唔係我哋講啊，大佬，我國政府講噶。 而家你唔使驚啦，因為而家即係就算而家搞唔掂，因為過咗十年八載搞得掂啊。因為我啱啱呢個禮拜喺新聞啫， 呢個阿普京又嚟咗中國，同呢個習總開完會啊，開完會之後就而家真係會大量賣呢個天然地俾我哋啊嘛，賣埋俾大陸啊嘛。 喂，係咪真係賣到嘅？ 賣到，賣到咁貴點賣唔到啫？你而家佢賣緊俾歐洲嚟講，唔知$250一立方， 係 一個立方噸定乜 Q？ 係佢賣俾中國賣緊$350啊！屌你啫，賣貴一倍咁滯啊！屌，咁如果你話真係賣到嘅 ，OK。 喂，唔係喎，佢話又要起碼啲喉管先喎，嗰個有幾百億㗎喎。 咁你始終都係要咁樣去改善㗎啦，即係你一路燒煤都始終唔係辦法啦嘛。咁你又燒天然氣，即係你話係咪都冇污染啊？咁都係有污染。 相對少嘅啫。 相對比較少咁解嘅啫。 但係其實我覺得除咗個能源個供應問題之外，始終即係咁浪費能，始終都係整得咧，仲係浪費能源啦，係咪先？你呢個 efficiency 低嘅話，咁 係啦 ，efficiency 係極度低嘅，因為咧佢去採礦啦，佢同埋呢個用啲唔同嘅工序去整到一個礦出嚟咧，咁嗰個價錢係貴好多嘅，相對嚟講，你嗰個礦嘅買嘅價值係 佢會係咪因為 先到三次啦？ 係咪因為好舊咧？其實嗰個生產模式係咪仲係因為 咁亦都係因為咧，國家要打環保呢啲咁嘅項目咧，咁當然啦，地方政府有啲新嘅諗頭啦嚇，我哋要搞啲環保嘅鋼廠咁樣嚇，咁全部都係啲就捉住呢個環保嘅概念咁去搞嘅 ，OK， 咁因為咧喺呢個上年九月度咧就呢個咩河北省呢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咁要實施嘅除咗減產之外咧，咁要將嗰啲咁嘅鋼廠列入一個環保嘅標準，咁但係咧當我了解翻咧，即係去到呢個昆明啦，嗰、那個阿黃經理就講俾我知啦嚇，嗰、那個咁嘅鋼鐵廠係啊，佢真係真係起到一個新嘅鋼鐵廠出嚟啊，咁啊諗住將舊嗰個鋼鐵廠啲鉛鋼就咧貼咗佢啦嚇，咁啊移曬去新嗰度啦，咁啊但係最後咧個情況就係、是。九个依然运作，新个更加生产，咁啊，所以点解本来得三个嘅啫，而家变咗四个啦。 咁啊，啲产能又更加多咗啦。 嗱，呢样嘢，有呢样嘢唔 make sense， 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我哋用我哋读中学读个 econ 咧，理论上你一个资本投入咧，同你一个生产咧，到你卖嘅价钱咧，嗰、那个 equilibrium 即系嗰个平衡点，就是、去到边一个 point 你仲要继续生产咧，就系、是、话 OK。我生產出嚟嗰樣嘢，再加上我本身個 fixed cost， 即係個 fixed cost 好簡單，即係你個氣灣廠嗰個資本投入啦 ，OK？ 做出嚟，如果嗰、那個你個 cost 等於你個 selling price， 即係學你話齋就即係，譬如我而家係賣$5嘅，我就咁樣啦 ，OK？ 而市場都係俾$5你買，理論上間廠就應該仲繼續生產嘅，因為唔使 loss 嘛。但如果好似你講咁，我就話屌，真係嚟緊曬貨，即係個 cost 咧就可能係要$5嘅，撲你又加埋$0.04咁做嚟做乜撚嘢？屌！ 系，因为咧就佢搞啲咁嘅环保项目咧，话咪环保项目啊嘛，项目嘅即系咩啊？要资本投入啦。 屌你啲都系掠水嘅方法。 冇错，系啦，系啦。咁嗰个钢厂咧就唔属于系炼钢嘅单位嚟嘅，属于一个搞环保项目另外。 环保示范单位。 环保示范单位嚟嘅，咁嗰、那个咁你条 account 条数唔系拨入呢个生产产能过程嗰边。 系啊，系好，阿杜比系咪有啲咩意见啊？ 冇咩意见，都系分享啫。 系 你阿亨利啊，令我谂起一样嘢，谂起养鸡喎。 系 鸡同埋钢有咩分别咧？系咪钢起层楼啊？里边大把鸡斗啦。飞也 东莞嗰啲， 你讲来讲去都系咧， 你系讲边啲鸡先？ 系啦，东莞嗰啲， 即系任你自己自己想象啦，思想自由啊，清远还是东莞啦，系咪先吓？咁啊，归纳就 M C 等于 M R 啦，所谓 M C 者咧就即系 marginal revenue 等于咧 marginal cost。 系 你话如果生产系咩嘅几千蚊吨啊？ 即系你话如果$5一吨啊？ 五蚊一吨个 cost 咧？即係你增加 margin 即係增加咗嘅係你嘅成本係$5，而你嘅收入呢亦都係每賣咗嗰嚿嘢呢就可以得返到$5呢就叫做平衡啦。MC 等於 MR,MC 呢就永遠係向即係多數係向上行嘅。MR 呢賣得多呢就自然 向下啦。 咁就跌啦。咁嗰條兩條 curve 嘅交叉點呢交叉點呢我哋叫做 equilibrium。 係啦，個 diminishing of 知咩 margin 都唔知 return 啦。咁呢啲人太複雜不簡單 ,MC 等緊喎。咁喂養鋼同埋養雞有咩唔同啊？原來啲養雞都係咁嘅。即係你唔係屋企養幾隻嚟自己食嘅。即係以前鄉下咁啊。你係商業性嘅生產呢大規模生產就係咁計嘅。養隻雞呢養到呢譬如你每日喂一兩雞粟俾佢食呢佢可以增加一兩肉啦即係咁勁㗎啦。咁你喂到有一日你俾一兩同樣俾一兩粟俾佢食 佢增加唔到一兩肉喎，嗰日你就要停啦，拎只雞去賣啦，因為你蝕本噶啦。嗯嗯、啊！因為你個 cost 係高過你個 revenue 啦， 即係可以咁講一句話就、啊、凡事都有限，係要接近無限咧，就要相對好大個資本嘅投入啦。 所以由於係咁樣計法，大陸咧從前咧，你翻大陸咧、嗯，你睇啲雞咧唔大隻嘅， 係啊， 好細隻嘅、嗯，一般嚟講係好細隻嘅、嗯，因為佢用嗰條 formula 計到盡啊、嗯，到咁上下。當我喂嗰隻雞，佢嘅生長嘅肉冇尋日咁高咁多嘅話咧、嗯，就拎出市場。 其實 一般係三個月。 誒、哎，講翻個誒食嘅角度啊，其實太大隻雞都未必好食啊。 咁你咪一樣啫嘛。例如早啱啱係今年過年之後啊，佢早輪咪禽流感啊，原來香港仲有人養雞噶嘛。咁啲人都話啦，喂，但係嗰啲雞已經係過咗頭先阿杜比講嗰樣嘢，即係有啲叫老雞噶嘛。個老雞係好難推出呢個市場，同埋養雞有一樣嘢咧，養雞。我就未養過啊，咁話譬如養雞同養豬咁計 ，OK。咁但係養雞又未必係一個點樣講咧 ，OK。即係你一個固定嘅範圍裏面 o、okay? k 你都會計到一條數出嚟，係可能最多養幾多隻雞嘅嘛，同時間 ，OK。因為雞同埋豬都唔可以，屌你好似整個集中營喺度養佢哋噶嘛，撲街料因為如果唔係有發雞瘟、發豬瘟嗰啲，會全部死緊曬噶嘛。嗯、即係佢都係有一個固定嗰、那個，即係個生活空間嘅話，屌你老真係。 係啊，係啊，係啊。 咁頭先你個新嗰啲雞係真係固定喺度集中營咁樣喎， 美國式嗰啲玩法咁樣。 所以點解啲雞肉係好透嗰啲肉係唔似係翻？ 但其實你嗰啲都唔知係咪肯定係雞嚟。 咁有十六隻翼嗰啲。 咁唔緊要，嗱你翻返去講你啊煉鋼嗰度啦。我其實頭先講啦，即係如果你話你生產出嚟個成本都仲撚高撚過你賣到個價錢，咁理論上如果我係嗰個廠長嘅話咧。就真係呢應該停咗生產呢叫啲有花屋企休息呢、啊、都少出糧呢。咁就相對講比較 make sense 㗎點解 好 似。 好似我哋個高鐵工地咁係咪 不停補貼囉吓。 係囉叫政府喂唔補貼點開工呀咁講。 咁由於佢呢啲我唔知點解我問過話我呢啲冇外資投入嘅咩咁樣。 咁唔係如果你話你呢啲鋼鐵廠如果你話齋如果你話全銀部都係阿爺公全部阿爺公司嘅話屌佢同銀行借先實際揾到㗎不過冇得還咁解釋㗎屌啦。 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啊产能系咁高啦，但系嗰个质素咧，其实就唔高嘅，吓、嗯啊，即系譬如嗰个荔枝咁样样，其实啱啱咁话，我问过，咁其实我哋啲咁嘅钢铁可唔可以做到啲航空母舰出嚟噶咁样样？咁佢话诶都得嘅，咁即系呢一两年开始得啦，唔知系咪因为嗰只 开始啦 吓， 开始得系嘛？嗰只舰应该唔知起。 佢话嗰个焊接技术咧做唔到，哦、即系你板与板之间嘅焊接技术咧。啊、你要夠嗰個技術先至可以做一隻航空母艦。 咁揾邊個 即係企你㗎航空母艦。 唔係而家話咩嘛？唔係話喺上海嗰度咪影嗰張相話，而家其實呢、這個即係好似睇呢個美國隊長咁啊嘛！屌，而家就係有個 port 喺上海，就而家好似砌緊兩隻航空母艦出嚟啊嘛！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做就唔難嘅，因為我覺得 即係綁翻俄羅斯人翻嚟。 即係你做只呢啲嘢行出海，我都唔難嘅，屌佬。但係問題就你有冇可能做到？即係如果簡單啲嚟解釋嘅，你有冇做到可以去到美國佬嗰啲 standard 咧？ 即係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嘅啫，好咁生活化嘅啫咁我香港其實都接觸到嘅，我哋五金鋪 OK，、嗯、其實咧都有好多啲咁嘅鋼材嘅。 係啊， 咁啊，我聽我親戚講咧咁樣就話，嗰啲鋼材喺香港咧以前咧就可以買到一隻咧就亞通咧就係、是、呢、這個我名叫亞通啊咁啊就係、是、呢、這個1.3嘅。我唔記得寸定咩啦，嗰個咁嘅厚度係啊， 一點三寸都好厚啊，呢個係咪啩？我諗 mm 啊，定係 係啦，咁啊 ，OK mm 啊 ，OK 啊， 呢個 mm 啊 ，mm 啊，我諗 係。咁咧就係日本係做到嘅，咁啊，但係咧大陸啲鋼廠咧係做唔到呢個咁嘅厚度嘅，最多做1.5嘅啫。 明白。咁即係好似你買揼揼咁。 但係咧，但係問題就在於咧，做1.3國家日本鋼廠咧都做唔住執撚咗啦 ，OK。 哦。咁有需求嘅，你 1.3 有冇需求先？咁我都係嗰句啊嘛。 唔係嘅，如果你話你 1.3 同 1.5 嘅距離咪唔爭咁遠嘅話， 係啊。 屌你 1.5 啲平佢70%，唉，咪求緊期啦，屌頂緊住先啦，屌。 即係同埋睇個都係嗰句，成日都係講需求嘅嘛。你做到有 supply 咁 demand 係 demand 嗰條 curve 係擺喺邊先？咁會唔會做下？佢覺得啊嗰、那個 price 都賣到太低嘅，咁唔做啊，執咗去做生意嗰個啦。 即係等於你講嗰樣嘢就話，其實佢呢啲嘢你見到真係個 difference 咧，其實屌撚多十六千嘢講，就係話你一去到做啲即係軍事產業或者啲航天科技，喂屌佢做唔做先？即係你叫佢做就好冇咩得唔得啊？屌你真係咁同埋即係根據我了解，而家就航空母艦即係國內嗰啲啊， 都系嗰个时呢个苏联呢个瓦解都系捉捻咗，唔系捉捻咗嘅，都系吸纳咗，吸纳咗好多呢啲乌克兰嘅科学家翻嚟喺度搞嘅啫，屌系嘛，嗱咁但系啲乌克兰科学家唔知冇女仔嘅，有冇女科学家 嘅？乌克兰啲女正唔正先？ 梗系正啦 ，OK 啊！ 真系个国防部 个检 唔系啊，个检察官正啊，真系阴 功。嗰啲乌鬼莫辛苦都 OK 嘅，要几下水都赢。 系啦， 继续，你继续。 咁样样咧，咁由于我冇问过啦，咁样样，咁有冇外资投入？冇理由，系咪真系呢啲咁嘅重点啊？叫国家企业，叫国家嘅事业啦吓。就好難有外資投，所以啲技術不成日都係咁低下咁。佢話唔係嘅，咁其實就之前都有試過德國嘅有嘅資本投入去我哋嗰啲鋼鐵廠嘅，咁但係都係有限度嘅啫。 佢嗰間鋼鐵廠可能淨係做翻一啲佢哋會喺國內生產，即係可能嗰間鋼鐵廠原來喺呢個大陸都係有幫即係供啲鋼板俾呢個 Benz 寶馬或者做嗰啲家庭電器嗰啲西門子嗰啲公司，咁啊佢梗係入股你間廠啊。 唔係喎，但係佢 操住你啲 quality， 佢嗰啲其實所謂入股嘅係真係擺夠錢落去當買當投資啊，定係俾埋技術俾你先？係咯，冇技術你個錢我冇咩？錢我冇咩？大把啦，跟住阿爺話， 亦都係佢話都，但係對詳細嚟講都係好少嘅呢啲例子係。 我梗係收收埋埋啦，頂。 咁啊，當然啦，咁啊，由於係啊。大部分都是國企嚟嘅，咁講翻咧，其實所有嘅重點技術咧都係控制喺國企手上。咁有民企都好多間嘅，有就河北省都有87間。 嗯 ，OK 啊，咁啊，但係咧啲技術都係好低下啦嚇， 係咯， 同埋造成嘅污染啦，同埋個產出嚟嘅品質咧都係好劣質嘅。 系 咁，纯粹系快咁解 嘅。咁都生存到喎，真系啊！你又吹胀。 唔知点解咁都执到几好多间噶啦。佢一话咩公布呢个咩 整治方案？ 整治方案即系呢个关于空气污染整治方案啦。 系。 咁因为点解会执咁多间咧？咁原来咧你令到嗰、那个啲钢又出到嗰个 quality， 但系咧、同时维持嗰、那 个 input 嗰个污染嗰个环境咧，要良好啲咧，就系、是、要。每一吨钢就$700人民币。 但佢又会维持喺，会唔会有啲咩指标咩排放指标嗰啲嘢呢？其实会唔会可能有呢啲咁佢达唔到就要接咗。 咪就要达到嗰啲指标囉。 係 一吨去到$700就应该几环保㗎啦，我估到真係。 咁但係个所以而家计返如果係 7.2 呢个数字呢 ,7.2 亿吨呢 ,OK。咁啊，系咪要乘翻700咯吓？ 话好难嘅呢条数， 系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等于我唔知之前我同你哋讲过，即系我早几礼拜呢个听呢个电台节目，嗰条捻样入，嗰条友又喺呢个大陆起楼噶嘛。佢都唔使讲咁复杂啦。但系我话你起嗰啲楼住人嗰啲 ，OK， 佢条电梯里边嗰条钢带，即系拉住部电梯嗰啲，日本仔牌子真系日本仔做嘅，用15年冇问题。扑你又卡大陆用嗰啲第四年都已经换啦，屌啦真系！咁你可想而知系几捻浪费啲咁嘅资源啦。 诶，唔系啊，制造需求啊呢啲嘢咯。 咁但系你咁样制造需求，咪不断喺度令到嗰个资源越嚟越少咯。即系问阿菲德迪实知啊，因为我好似睇话唔知讲话啲唔知呢个美国会买啲唔知 F-35 战机俾呢个美国啊嘛。咁啊佢系牵涉到呢个技术转移噶嘛。咁但系可以原来真系可以喺即系如果日本系用呢个三菱重工合作嘅话，佢真系可以做捻到架飞机出嚟噶。咁即係話某個程度上，人哋喺呢個我哋叫 material science， 話人哋都有翻咁上下 standard 啦。 咁日本一定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嘢其實都係講錢嘅。咁你日本技術係有嘅，但係可能覺得啊做呢啲嘢唔係好圍到皮喎，咁不如接咗去或者賣俾韓國又好，邊度都好繼續生產啦。好似你見 Sony 整電視。咁啊，當然整整下，而家都接埋個電視去啦。咁即係有時啲產業係咁嘅，唔好就未必話真係做唔到嘅。咁做下，唉，生意唔好咁接咗佢咯。 因為佢反而走向一啲比較高科技，即係譬如有日咯，即係譬如我幫你哋即係賣去亞洲，日本仔有兩個手手揀啊嘛。而家第一就係做呢個核能反應爐啊嘛，即係幫你發電啦。咁啊，呢份嘢就好似東芝幾巴閉噶嘛。咁另外一份就做呢、這個高速火車啊嘛。咁啊，好似早嚟英國啊，中咗啦，好似咁啊，而家都係諗住推銷去呢個亞洲啊嘛。咁唔通你大陸即係攞啲高鐵出口咩？屌冇玩啊，大陸啫。 大陸啲高鐵就嚇呢輪都明星有啲唔係幾好啊。咁啊，但係 我哋英國買過大陸啲高鐵係 好 即係好平啊嘛，係啦， 好平咯，係咯。 真係夠平 啦。叫做品質叫做 OK 嘅，相對嚟講係，即係其他嘅產品下。 明白。 可能歐洲窮啩，咁啊，所以 咁。但係高鐵嗰啲係慈源房定係邊只咧？啊，都 唔係慈源嗰啲，只係上海有啫嘛。 係。 而家我哋講嗰啲高鐵咧，就係話你 做咗真係高子彈火車嗰種。 係啦， 平時路軌行 嗰 啲。 嗰啲高鐵。 明白嘅。咁 啊，仲有一樣嘢咧，令到大陸咧，即係嗰幾年咧，即係過去十幾年咧，嗰、那個鋼鐵嘅需求係大增嘅咧，直到最近佢先至話係要控制啦。咁係佢大量興建鐵路啊，鐵路係需要好多鋼材。 冇錯。咁啊，而家鐵路咁啊個情況係點咧？啊，係起到。都话咩四环四中啊，定乜啩？五环中啊？ 咁系，咪仍然都系起紧嘅，系因为咁当然啦，佢个动车，即系唔可以太快啦，快又要高铁啦吓，咁啊慢啲又要动车，其实都系嗰架嘢嚟嘅啫。 嗰架嘢，减咗速度嘅啫，系咪？夹硬减咗个速度，或者接咗最慢嗰部佢，跟住哇又加价。 东部都开始好完善噶啦，即系你啊中国咁，但系你要讲到系西部嘅情况咧，咁仍然都系建设中，咁起码昆明去到呢个武汉都系 嗰不过你讲起啊高铁，突然之间谂起之前几日 Facebook 见到有个 post 就话话喺中国起部高铁到美国，咁惊吓真系，大家觉得可信性如何咧？好ambitious 我觉得。 嗰部高铁系咪要经飞机滑嘅？ 好似系越过俄罗斯去到阿拉斯加咁，穿过加拿大落到美国咯。我记得一条 wood 就系，跟住 好浪漫，好似当年坐呢个 东方快车啊嘛。系咪？哇！今次另一条东方快车，如果真系做到，系咪？ 呢个国内系好中意搞埋啲咁嘅嘢。之前除咗你讲嗰条话，就系贯穿呢个欧亚之外。就而家都成日喺度 sell 緊，就有一條就係由呢個雲南啫，你去嗰度啊，由雲南出去啊嘛，穿過呢個越南去，撚到最尾係去到新加坡嘅嘛，你要留嘅。 哦，都係過馬六甲海峽。 哇，佢唔係好似有陸地喎，全部。 唔係去咗泰國咁。 即係喺馬拉喎，屈翻轉頭喎，好似。 OK， 唔係應該係泰國由北到南咁咯，係咪？不過呢、這個而家咁嘅關係就有啲難度啊。即系而家东盟咁嘅关系系咪？即系大家都见南海纷争，就系、是、咁啊。仲系讲翻钢铁先啦。咁其实而家嚟讲咧，大陆个钢铁需求其实都越嚟越下降啦。因为始终要起嘅嘢，譬如个地产项目啦，咁大家都知， 因为不嬲都系产能过剩。 系咁，但系之前都 加埋呢个咁嘅 整治因素， 治呢个咁嘅空气之后咧就。雪上加霜， 系啊，同埋咁即系经济始终都大家都见到，已经嗰个唔系讲话唔好超过八个 GDP 啊，系保八啦，已经变成咗保八， 而家系7.6， 系啦，咁即系都系话喺八上下浮游，系 七就而家系啊， 保七保八啦，当系保七保八先啦。咁其实都个经济系个前景如何，大家都心里有数啦，系咪？ 系，所以呢个情况就系咁讲翻钢铁行业啦，咁样样吓。咁啊，好過癮嘅，咁當然啦，有啲咁嘅口號啦。由於呢個霧霾天氣，就係呢個啊，中央有要求啊，群眾有盼望啊，河北有行動。 係行動有啲咩咧？最後 行動就係呢個減產咯，譬如呢個減少呢個年產能呢個456万吨啦嚇，咁啊年降嘅啊產能咧就係680万吨啦嚇。咁啊要拆咧八家嘅呢個咩鋼鐵企業啦，同埋十座啊，同埋轉爐啊，16座嘅，即係高。 但 係 其實點解唔接咗嗰啲民企佢咪都啊？你講又話啲細企業咁接。 民企就其實咧嗰、那個產量即係產能就唔係太多嘅，主要都係國企嘅 ，OK 嚇。咁啊，但係因為平極仲有平嘅方法，因為你國企咧佢生產嘅成本咧實在太多啦。 系 太贵啦吓，因为你要养咁多人，你又要整 好，哎呀养人噶嘛，攞嚟你估真系特登为咗整好嘅钢铁嘅咩？真系为咗养住班人啫，其实 啊咁啊，我几中意佢啲口号嘅，佢哋话咩？力求要消化一批，向海外转移一批，兼并重组一批，同埋淘汰一批。 系 咯，咁如果你话你转移出去，咁你最多咪系卖俾嗰啲非洲咯， 阿 非拉， 不嬲都系阿非拉， 即系帮佢起铁路啊，起成嗰啲咯， 系啊，又起铁路啊，一船铁运出去啦，咁又可以。 啊，咁但系咧做到咁咧，都系有严重亏损嘅，吓啲国企嗰啲咁嘅。 哎呀，嗰啲面子工程嚟噶嘛，大家都明白。 冇办法噶啦，你呢啲工业始终都系你过程就 系 要接。 咁啊，所以咧，而家啲钢铁厂咧嘅国企咧系变咗咧系搞呢个附加事业。 例如 咧，附加事业就 系 养好光咧， 系咯， 就养猪， 养猪， 五拉更啊， 系啦，冇错系啦，啊又几成功嘅，咁啊又可以真系， 诶钢制嘅猪棚啊，钢制嘅鸡棚咁样， 知啦 ，OK， 咁啊搞到一个各大嘅钢铁厂咧就纷纷咧就学习， 哇下乡咁啊，突然之间 系啦，咁啊 家电下乡， 有啲咧就搞呢啲咁嘅出水啦，出水嘅意思 出水咩水先？边度出水先？讲清嗰啲喎， 矿泉水啦， 哦、 啊 okay. 啊咁啊，有啲咧就开始搞下啲其他农业啊咁样啊，希望学呢个咁嘅武汉咁样样， 系 即系呢个武钢咁样样，可以令到咧佢嗰个收支咧更加平衡。 咁佢都正常嘅，即系呢啲啊，即系类似系学台湾佬啊、日本仔咯，即系你知我哋国内咁样强大啊嘛，之后个台湾啊、日本呢十年八年都好多工厂丢空咗噶嘛。咁啊睇杂志都系讲话啲，咁我啲人又做乜捻嘢咧？而家就即系台湾同日本佢最捻中意攞嚟种下菜啊、养下猪咯。啊，因为你本身嗰啲厂房佢嗰个要求嗰个 high 尖好高噶嘛。 咁你矿你喺矿嘅源头咁有矿泉水啦吓，点解啦？大家将呢两个概念拉埋一齐啦，咁样买啦吓，那个概念其实可以 矿水嚟噶嘛，系咪 矿水啊？ 佢系咪矿水？我想知。 系啦。 都唔紧要，昆明咁啊，三明水就咁要出产水资源咧。 因为有啲咧，有啲玩咩咧？有啲玩白酒喎、啊， 白酒 制白酒啦，系啦吓。 哇！真系要练翻几年喎、 啊。即系好难想象嗰个组织架构咧，有个部门咧注重呢啲份生意嘅。 哦，咁你唔使惊嘅。如果你话佢本身系一个即系咁大嗰啲钢铁厂，咁你连埋加埋仔啦，炒埋一碟，我唔知有几多人啦、啊。即系你有十万八万人嘅，你做啲嘢卖翻俾佢都够啦，屌 你好啫。啊，咪泸州打造呢个十万吨嘅白酒生产啊，呢个基地，咁啊预计咧投资120亿， 系，将个干路变咗做炼酒咁啊。 唔知有冇喂翻嗰啲咁嘅人民化咁样样吓？ 哦，转型啊，即系话转型啊。 我如果真系做白酒，佢啲蒸炉嗰个技术层、那个含量系冇做钢铁咁高嘅，你又真系又用少啲能源 咯。系咯系咯，不过唉，真系要转型啊，真系。 咁啊，当然啦，咁起色咧就居然系咧吓，由即系上年啦，咁啊，今年2014年啦， 系 咁啊，上年咧就开始有呢个钢铁嘅期货交易啦。同埋咧，開始有呢、這個嚇，啊、學呢個阿里巴巴啊嘛， 哦，轉行炒股添嘛， 冇錯，即係有呢個咁嘅網上版嘅鋼鐵交易市場啦 嚇，你升一叻啦， 你唔使使運嘢，我真係諗緊係， 你撲街，你啲鋼鐵係咁跌價錢，梗係 put 啦，屌你咪真係邊有人買，邊人買佢升啊，就係、是、買佢跌嘅，屌你咪 先。反而呢個咁嘅有咗呢個咁嘅個期貨市場咧嚇，咁啊真係可以個收入啊真係。翻咗嚟，同埋呢個咁嘅活躍度啊大增。 可能佢第時產能少翻，又會升翻咧，好難 都 會。 咁有咁當然啦，我預計到有啲咁嘅嚇鋼鐵行業嘅期貨交易啊，自然有啲衍生工具啦嚇。咁啊，衍生工具可以玩好多嘢啦。 咁啊，衍生工具一個財經演員。 係冇錯。 係咁啊，大家到隔離台講啦就。係交俾隔離台講啦。 咁啊，大概我個旅程咧，就觀察到嘅嘢咁多啦嚇。咁啊，鋼鐵行業雖然開咗個少少個頭，咁但係都希望大家都係了解一下，其實咧，鋼鐵行業咧係中國啦，就講翻我哋國內啦嚇。 其實鋼鐵係一個國家嘅經濟發展嘅指標嚟，好多人都係咁樣啊。 更加可以大家呢個大躍進睇嗰啲圖片啊，點樣樣去？ 係啦，但係而家發展到呢個階段咧，咁啊生產係咪多一定係好咧？就好多人。我睇未必一定咯， 即系而家系要重质不重量啊嘛， 极必反嘅，真系正所谓。 啊，咁啊，所以咧就死啊一间死一间，咁啊正常嘅啲钢铁啊厂就吓，系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样样咧就吓个钢铁行业就希望话大家带嚟呢啲咁嘅 抛砖引玉啦，大家留意多少少啦吓， 下次去讲下啲吓更加即系。 有趣嘅 topic 噶，系嘛？其他有趣嘅 topic 可以重工又得，轻工又得嘅。 系 好啦，拜拜， 拜拜。